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0集。 少爷，我想去朔北一趟。 夏侯练道。沈觉忽然睁开眼，说道： 不许去。 为什么？ 沈觉站起来，走到夏侯烈面前，疾言厉色： 你敢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齐兰的事儿你就不要再追究，江湖乱党自有朝廷料理，关你什么闲事儿？齐兰那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，能打得不过二三十号人，蹬腿就能揣进泥里，就你傻不拉几，偏要自己去拼命。 夏侯烈叹了声，说道： 我不光是为了齐兰，还是为了我哥。世心研制出了解药，说不定也给了我哥。我哥在朔北失踪，说不定还能找回来。 不必你费心。 沈觉没好气地说道： 你一个人一双腿能走多少地方？我让东厂帮你找，你老是在京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对了，有件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。 沈觉抬抬下巴： 去看看你的房契，上面写了什么。 夏侯烈一眼打开房契，泛黄的纸张展开，他看见自己的名字：夏侯烈。 这怎么可能？ 夏侯烈抬头看沈觉，说道： 我是流民，没有户籍，如何可以登记造册？ 你不是流民。几年前我收到嘉兴来的密报，说有个妇人自称是我的亲戚，托嘉兴县衙将两个男孩的名字登入嘉兴夏侯氏的皇册，说这两个孩子从小被拐卖，虽然记入了夏侯氏的族谱，但是没有上报县衙造户籍，如今寻回来了，特来补上。 夏侯烈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反应过来，说道： 那个妇人是我娘，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是我，还有一个是我哥吗？ 不错，长子夏侯迟燕，次子夏侯烈，一胎双生的同胞兄弟。你娘买通了嘉兴夏侯家，将你们的名字记入族谱。如今你二人都是有身份有祖籍的人，你们的家族世代读书，父亲夏侯渊早逝，母亲夏侯氏独自抚养你们长大。官府的皇册里可以查到你们的姓名，嘉兴也能找到你们的本家。你可以读书做官，也可以回家务农。你不是七叶伽蓝的刺客，也不是居无定所的流民，不必东躲西藏，更不用颠沛流离。 沈觉凝视着他，眼睫幽深。 夏侯烈，你娘留给你的不止一处宅子而已。 夏侯烈望着手里薄薄的房契，没有重量的一张纸，一阵风就能吹跑，此刻在他手里却仿佛千斤重似的。他扶着额头，肩膀颤抖，不知道是笑还是哭。小时候他羡慕他娘扬名四海，天下无双，总想着要跟他娘一样，凭着一把刀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后来他才懂，杀人不是说着玩的话，杀人会流血，流别人的血，也流自己的血。话本戏折子里唱刀光剑影，唱快意恩仇，却不唱血流成河，罪孽成山。他开始想，要是他是个平凡的人该有多好，每天起床刷牙洗脸，吃三顿饭，干一天的活，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家，逗逗猫遛遛狗，上床睡觉。他不求有家有室，不求儿孙满堂，更不求长命百岁福寿绵长，他只希望安安稳稳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意洋洋。可他知道那是奢望，他罪孽满身，血债成堆，他是个罪人，罪人本不该活。 夏侯烈，你娘的愿望你听到了吗？ 沈觉抚上他的肩头，轻声道： 我听到了。 夏侯恋沙哑地说道： 他要我去过我自己的日子，过我想过的日子。可我是个罪人啊，我可以吗？ 他问自己。 我可以吗？ 可以。 沈觉说道： 有我在就可以。夏侯恋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人不能一辈子都陷在往事里。你好不容易全虚全伪从伽蓝出来，犯不着再回去和他拼命。你要是真放不下，左右有我，我帮你灭了他，虽一时半会儿抓不住踪迹，但将来总有法子。 沈觉定定地看着他说道： 总而言之，伽蓝是你的过去，你的未来在我这里。 这一番话听下来，句句暖进心坎里。夏侯恋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别看沈觉平时冷嘲热讽，气得人脑门子疼，说起熨帖话来比汤婆子还暖和。夏侯恋在孤绝的路上走了太久，刺杀奔逃颠沛流离，辗转尘世，苦厄满途，血肉淋漓。他以为他是一缕飞蓬，注定飘散人间，却没想到还能落到地上扎根发芽。他突然有了盼头，突然庆幸天爷还留他一条命。人生在世，不就那么一点活头，有个暖烘烘的地方落脚，有个知心人相陪。他没有妻室，幸好还有沈觉。沈觉掀开帘子出门，月亮明晃晃挂着，拢了他满身的清辉。 天太晚了，我得走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聊吧。 夏侯恋拦住他，拉起他的腕子。沈觉僵硬了一瞬，拧过脑袋看他。天色暗了，他的脸明明暗暗，可沈觉还是看清了，他眼眶的诗意闪闪烁烁，像成了满眼的星光。 少爷，我本来没有什么活头了，这几年我觉得我像行尸走肉，走到哪儿算哪儿，死就死了，反正也没有人记得我。 夏侯恋哑着嗓子，枯寂的心仿佛被注入了活血，慢慢热起来。他抬起眼帘，凝视着跟前的沈觉，眼角眉梢浮起淡淡的笑意。这笑容仿佛失落了很久，辗转多年，终于又回到他的脸上。多年以来，压在身上的墓碑一般沉重的悲哀，散尽。他不再是流离失所的孤魂野鬼，而是有名有姓的普通人，夏侯恋。他说道： 可是现在，我想活了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你。少爷，我不能为自己活，我为你活好不好？你太好了。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恩德，这辈子才能遇上你。我身无长物，只有这一条命还值点银子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要吗？ 沈觉抿着唇沉默片刻，说道： 我不要。你的命你自己揣好，不要到时候被人滴溜了去，又要我跑来救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